该是在几周前的节目当中就跟各位提到过，最近我迷上了一档央视的综艺节目，因为在这档节目当中你时常会发现一些惊喜。最近一期的惊喜就是这首《青玉案元夕》。在那档节目播出之后，有网友说74岁的陈彼得真是用这一曲《青玉案元夕》在向辛弃疾深情呐喊，你梦想中的盛世中国我们实现了。而让我感动的不光是老先生的这首歌写得好唱得好，还有老先生在演唱完这首歌曲之后所说的那段话，言语之中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他与音乐与传统文化这些古诗词的传承有着责无旁贷的极其强烈的使命感。再加上他74年的人生阅历所创作出来的音乐必将感天动地。虽然说后来的编曲们已经是非常用心地加入了很多时代感的东西进去，可是老先生声音里面独有的年代感还是会给你满满的沧桑味道，还有满满的故事性。我个人觉得相当好听，沿着这种听歌的情绪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老先生在当年的代表作之一于天所演唱的《含泪的微笑》。 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好梦已了，爱情远飘，往事知多少，留下我怕会在今宵，纵然是相思难了，我也要忘掉烦恼，我只有带着那含泪的微笑。这眼泪带着微笑，好梦已了，爱情远飘，往事知多少，留下我怕会在今宵，纵然是相思难了，我也要忘掉烦恼，我只有带着那含泪的微笑。相思难了，我也要忘掉烦恼，我只有带着那含泪的微笑，含泪的微笑。 当年在综艺节目当中什么人都敢调侃的小 S， 唯一不敢造次的人于天所演唱的音乐作品叫做《含泪的微笑》。于天当年就是凭借着陈彼得所创作的这支音乐作品奠定了他自己在歌坛的地位，可想而知陈彼得在当年的华语歌坛的地位。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发现了好多关于他这些年生活的报道，其中就有一份2011年左右的一份报道，标题是这样的，他曾是台湾乐坛第一推手，谁唱他的歌谁红，如今退隐江湖卖快餐。听到这样的标题可能就有人问说啊，卖快餐了是不是过得很穷？他的原话回答是这样的， 我们并不贫穷，只是想换一种新活法，尝试一种新东西。我就是想证明，除了音乐，干别的我也能干好。昨天陈彼得为您的耳朵服务，今天在为您的味觉服务。我是用音乐的心情来做饭的，味道实在是香。他还说，菜谱每天都更新，一是根据节气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根据每天能够买到哪些新鲜的食材，在我这儿吃的喝的都是最新鲜的。他说，音乐是美食，美食也是音乐，要新鲜，要健康，还要不俗气。然后那个报道的记者后面就这样评价，关于音乐与美食的如此妙论，不会出于其他人之口，非陈彼得不可，因为陈彼得就是为音乐和美食而生的，他是一个天才，也是个怪才。在这时间，王平霞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他自己演唱的，也是情歌。 我可爱的他呀在哪里？为什么没有他的消息？我可爱的他呀在哪里？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夕阳下山后，今晚的约定。我可爱的他呀在哪里？为什么没有他的消息？我可爱的他呀在哪里？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珍惜我柔柔的情意，我想请那云儿告诉他，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我可爱的他呀在哪里？为什么没有他消息？我可爱的他呀在哪里？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夕阳下山后，月亮挂枝头，万家灯火，走过小桥头，在那沙滩上，老爷子树下，我要请那晚风带句话，请你珍惜我柔柔的情意。邀请那云儿告诉他，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陈彼得。前面我们听到那首歌曲《也是情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很熟悉，似曾相识，还记得好像当年听是一个女生的版本。对，当年杨钰莹也演唱过这首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当年的火爆款，相当火爆的一支音乐作品，刘文正的《迟到》。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 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他温柔又可爱，他美丽又大方。直到有一天，你心中有个他，你会了解我的感觉。爱要真诚，不能分享。我对你说声抱歉，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他温柔又可爱，他美丽又大方。直到有一天，你心中有个他，你会了解我的感觉。爱要真诚，不能分享。我对你说声抱歉，我对你说声抱歉，我对你说声抱歉。 在我个人心目当中，这应该算是当年陈彼得创作的最为火爆的一支音乐作品。套用当下的流行用语，就是爆款。当年正是因为这首歌曲《迟到》成功包装了超级偶像刘文正。但是你想象一下，当年流行的音乐风格主流是什么？邓丽君式的那种甜美的唱法。所以这样的音乐创作多多少少一出现的时候被视为异类。他自己回忆说，迟到是一炮而红的，最奇怪的是就是居然可以红到整个亚洲去。他用极为幽默的方式来说生活中的先来后到。他自己承认说自己是一个常迟到的人，想用这种轻松的状态来四两拨千斤。迟到那首歌是他第一个发明的，他指的是这种音乐风格。因为他写歌的时候流行的都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这样风格的音乐作品，所以他说谁敢写这种风格的歌啊？那不是神经病吗？他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写？他认为那个时候的天时地利人和正好，一定需要创作一些不一样的新鲜的东西。比如说那个时候这样的风格一出来，火爆的程度在今天来讲一点不比当时的周杰伦、方文山来得差。他说相当厉害。他回忆起当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不仅小年轻在听，而且年纪大一点的人也在听，外国人也在听，老中青都在听。所以他说当年的陈彼得应该是老少皆宜，不局限于年轻人。然后他又提到另外一首歌曲《阿里巴巴》，他说也一样，那时候一出来，然后就有人说这是歌吗？还有说唱，30年前的陈彼得就在说唱了。于是他告诉我们说说唱没什么了不起，阿里巴巴当年的说唱就相当成功。他说说唱是我很早以前就在玩的游戏，早不是新把戏了。这是来自于陈彼得所演唱的《阿里巴巴》。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有一本书它叫做天方夜谭，很奇妙又好看，叙述的是阿拉伯的故事，到处都在流传。有阿拉丁神灯，有辛巴达航海，这里有个神奇的故事，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的命运会改变。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哦哦哦哦，芝麻开门，芝麻开门。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有一天他正好在山中砍柴，许多人走进来，走到一个神秘的山洞，里面都是钱财，有金银财宝，有钻石玛瑙。这个故事结果告诉我们，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不要过分贪财。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哦哦哦哦，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哦哦哦哦，芝麻开门，芝麻开门。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哦哦哦哦，芝麻开门，芝麻开门。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年代感极强的一首歌，不管是编曲还是陈彼得的演唱，都有一种代入感，你仿佛满眼看到的是那种卷发男士刘文正的那种形象，还穿着喇叭裤，对不对？刘文正自己说，当时各方面的资讯相对来说比较闭塞，连电视也是刚刚才有，还不是完全普及，本土音乐是从翁清溪、刘家昌那一代才刚刚开始启动，到了我们呢算是发扬光大一点，后来校园歌曲就跟上来了。罗大佑是80年代出来的，比我们稍微晚一些，一共大概经历了三波人。他个人觉得自己一直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他自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知道这首歌会碰到刘文正，也不知道含泪的微笑会碰到于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条路就碰到了费玉清，这首歌正好这个人唱，一做就红了，而且费玉清真的是一个很会唱的人。另外他还提到了蔡琴的那张老歌专辑也是他制作的。他说，其实我们都没有把握，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经验，只是试着来，运气算好的。想要在这时间跟你来听蔡琴老歌这张专辑当中所演唱的《总有一天等到你》。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爱也深，恨也深，我还是在这里痴痴地等。 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痴痴的等》。蔡琴的这张老歌专辑自1985年制作发行以来，被很多的发烧友尊为试音天碟。而如今如果你有空去逛音响店，对，就是卖喇叭的那些店，你可能还会听到店家拿这张专辑来帮你试音。尽管我们今天听这张专辑的制作水平，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今天来的这么高级，但是专辑中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当年音乐制作的意识，再加上蔡琴的演唱，真的分分钟的就可以把你的耳朵你的心这个抓过去。这张专辑当中全都是翻唱的老歌，但是在制作意识的这种怎么说加工，然后再加上蔡琴的情真意切的演绎，你会发现没有一丝当年的风尘气息。用心去感受，我们继续来听这首《落花流水》。 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总觉得缺少一个爱。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寻找一个爱，总觉得早晚非一猜。我早也徘徊，我晚也徘徊，徘徊在茫茫人海。我历经风霜，受尽凄寒，心爱的人儿何在？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总觉得缺少一个爱。 翻唱的《落花流水》，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觉得，哎，这首歌好熟。你当然熟，彭佳慧的那首《旧梦嫁接》的这首老歌。我突然觉得我们说着说着就有一些跑题了，我们继续把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陈彼得给请回来，我们继续回来说他。他一生创作了近千首音乐作品，而且首首脍炙人口，《迟到》、《含泪的微笑》、《一条路》等等， 有人说他曾经制造过只要创作一首歌就能捧红一位歌手的神话，什么刘文正、于天、费玉清、高凌风、欧阳菲菲、蔡琴等等歌手都曾经唱过他的歌。他在台湾地区曾经被称之为流行音乐的第一推手，被称之为流行音乐教父。可能当下很多年轻的孩子不知道这个名字，但是我再说一遍，他曾经创作过的很红的音乐作品，或许你就会觉得好像我在 KTV 时常唱，但是却忘了这位幕后英雄。阿里巴巴、无言的结局、一剪梅、等你一万年、几度夕阳红、一段情、昨日梦已远、灯火阑珊处等等，真的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人皆爱唱，对不对？有网友评价说，真正的音乐人作品就应该比人的名气大。陈彼得如今已经70多岁了，可是他却成为了这个年龄段知名艺人当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每天都会带着老花镜和网友互动，然后还不亦乐乎。你如果也有看我看过那档综艺节目《经典永流行》的话，你会觉得他70多岁了吗？好像一点都不像，哎，精神头真的很好。然后我在看完那个节目，看完他的表现之后，我就感慨，时间给他的只是一个岁数而已，他的生活态度、生活状态给他的是他的那股让人羡慕的精神头。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他所演唱的《几度夕阳红》。 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沙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同看斜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不经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陈彼得。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我们前面听到的是陈彼得所演唱的《几度夕阳红》。对，它是1986年琼瑶的同名电视剧片尾曲。而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还专门把这个片子找出来看了一遍， 当年的制作公司居然没有给这首歌起名字，片尾的字幕当中只有插曲、作曲、演唱陈彼得的字样，连歌词的署名都没有。这首歌的歌词翻唱自明代的杨慎的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我就在找相关资料，一直到1989年陈彼得发行了《祝福您中国》这张专辑，这首歌才算是有了正式的名字。想要在这时间跟你来分享这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陈彼得所演唱的《祝福您中国》。 要多少年的努力才能使我们体会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不容易，要多少年的坚持才能使我们了解一开一座山的艰难。我心爱的中国，我美丽的故乡，我在这里萌芽，你给我的心香，并肩走过岁月，我们一起成长，祝福你永远健康。要多少人的牺牲才能使我们今天不再颠沛流离，要多少次的教训才能使我们相信永远不在别人的欢笑中哭泣。我心爱的中国，你名字叫做坚强，种子在这里萌芽，希望在这里滋长，多少年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辉煌，祝福你万寿 陈彼得应该算是春风得意的，但是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注意一个细节。前面我们听到了一首歌叫做《几度夕阳红》，那首歌曲早在1986年琼瑶的那部同名电视剧热播的时候就算是发行了，对不对？可是居然在那部电视剧的片尾，那首歌没有名字，也没有歌词的出处。可想而知，当年对于音乐创作人，对于这些歌星的待遇是什么样的，态度是什么样的。这首歌一直等到1989年陈彼得发行自己的专辑《祝福您中国》，才算是正式有了名字。于是他越过了纯艺术创作的领域，开始思考歌星们的报酬和待遇。他率先发起成立台湾艺人工会，目的就是为当时待遇低下的艺人们去争取利益。你现在想来，实际上这些活不应该是一个创作者来做的，应该是由唱片公司挑头来做，或者说一些文化部门的官员来做。可是偏偏落在他头上， 组织成立之后，台湾的艺人所有的待遇真的是得到了大幅提高，但是他却因为艺人工会的事宜费尽心机，很快就被这些琐碎的事情弄得不堪负荷，患上了抑郁症。他这个表现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在欧阳菲菲的演唱会上，他答应他去做他的演唱会演出嘉宾，可是上台之后他突然觉得我要逃离这个舞台离开，于是他一反舞台常态，一首歌还没有唱完就猛然扭头而去。当时在后台的林峰突然看到他下台罢唱就很惊讶，上前问他你怎么没唱完就下来了，陈彼得只讲了一句话不唱了，然后匆匆离开。后来很多年之后，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假如我再在舞台上多待一秒钟，肯定就马上休克，我真的再也待不下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只想马上离开那个舞台，准确地说不是离开，而是逃离那个舞台。我在看完这些过往的音乐资料和往事之后，突然想起了他曾经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小丑》，一起来听。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容里，迟暮是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是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着喜悦呈现给你，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容里，迟暮是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是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还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 这是来自于陈彼得所演唱的《小丑》。有人说，在那些不太好的日子过后，他从台湾跑到了广州。那些年，他非常热衷于两岸音乐交流，一共举办了20多场大型音乐会，而且他还为当年的很多歌星创作过音乐作品，比如说杨钰莹所演唱的《等你一万年》和陈明所演唱的《灯火阑珊处》都是出自于他的创作。2001年的时候，他北漂到北京创办了喜鹊棚音乐工作室，2010年他又回到了广州，开了一家只有12平方的叫做幸福77季的小食店。9月份开张那刻，11月份便荣获了广州年度美食精选 TOP 酷餐厅。流行音乐教父一个转身成了掌勺的大厨，而且还身兼采购和外卖，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大到让人不可思议。于是有一个记者就想亲眼见识一下， 那个记者便从天津飞到了广州。后来他的报道当中写，那个叫做丽江花园小区很大，大到里面可以通公交车，而那个叫做幸福77记的小店很小，它躲藏在小区后门的一个角落里，小到容不下食客的座位，只能在过道里面支起两张小桌。那个记者说，他见到他的时候握着他的手说，果然是一个浪漫潇洒而可爱的老头。陈彼得斜着眼说，我老吗？你从后面看，这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于是说着他就摆了一个亮肌肉的姿势，你从侧面看，这是一个40多岁的壮汉。你从正面看50米以外，这是一个50多岁的成熟男人。你走近了仔细看，哈哈，这是一个不老牌的精品男人。那个记者给陈彼得最后的评价说，这个陈彼得太逗了，没说相声算是屈才了。我在看完这些报道和前面的一些文字介绍之后，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这段话，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性格是写在脸上的，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显示在身材上，情绪起伏表露于我们的声音，家教看我们的站姿，审美看衣服，层次看鞋子，投不投缘你跟他吃一顿饭就知道了，是不是很经典？好，今天节目最后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彼得的这首《一段情》，但愿你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也可以如此乐观的生活。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会想到你，我只能怪自己有时候太任性。记得我们相偎相依，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分手的时候没有一句谎言，没有一封信，想你的时候只能回味那失落的一段情，分手的时候没有一句谎言，没有一封信，想你的时候只能回味那失落的一段情。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歌飞扬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